情，郎呀，咱们俩是一条心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风母，放送 四合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风母，我是龙野。很多人说爱上一个人其实就是爱上了自己，因为任何人都是在通过恋爱寻找自己本身欠缺的那一部分。也有人说很多人爱上的都是同一种类型的人，都是在不断的重复，不断在对方的身上找第一个人的影子。你是这样吗？

没有回应的时候，只不过正好你在电话中。 I believe 语言心上的沉默，也是一种其实你在倾听我。虽然不曾说相信你正在懂，就算牵的不是我的手，我真的不难过。不知道在高兴什么，你的笑容有时候也拧巴，当作你在为我加油。知道在我想什么，只告诉自己 I believe 你总会看到我。在一切之后，留在你身边的是我。那也许太久的一时冲动，在你小心追光的没亮过，怀疑是自己编造的内容，找不真的人的我。不知道在高兴什么，你的笑容有时候也宁可当作加油。不知道在妄想什么，只告诉自己 I believe 一定会有结果。在很久以后，留在你身边的是 这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人，有人实现梦想，也有人穷其一生都没有办法实现。有的人的工作引人注目，也有的人的工作毫不起眼。我觉得不管抱着什么样的心情，不管从事着什么样的工作，只要我们竭尽全力做好眼前的工作，这平凡往复的每一天都会变得有意义的，这每一天也都是没有办法替代的。 事情太多，时间不够，而我也总是努力找理由让自己来不及想以后，以为终究会等到幸福的时候、等到花也开了温暖了，天空却变灰暗了，来不及回头，回头太啰嗦，而你我梦梦得往前跑，却忘了把感动一路珍藏。来不及回头，回头已失控，是你我太忙，当逃亡变习惯，我只想 所有快乐的难过的麻木接受，而忙碌竟是我们用现在换未来最习惯的理由。也许看着花绽放的一刻最美，哦，等到花也开了温暖了，天空却变灰暗了，耶，来不及回头，回头太啰嗦，而你我很忙，忙着往前爬，却忘了把感动一路珍藏。已来不及回头，回头已失控，是你。 如果你问我真正的幸福是什么，我也说不上来，可能就是内心的一种安稳。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三件事情是每天早睡，有所期待，有人陪伴。其实幸福真的是很平凡很简单的事情，它就藏在很琐碎的生活当中。幸福的人并不是拿到了世界上最好的东西，而是珍惜了生命当中的所有。所以我们也应该学会慢下来，用心享受每一天的小确幸。 三生三世。

想你，不管有没有机，给我体贴入微，但你手明日便要远离，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。当世事再没完美，可愿在岁月 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。 一路走来，